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思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呢个女诗人，之前都介绍过噶啦。 似是故人来吓，咁啊，沙朗欧茨，我哋上一次介绍佢咧，只系短短一集啦，但系介绍佢最出名的一本诗集叫《红绿一药》，即系一只雄性嘅绿嘅跳跃，而且嗰只诗集咧，成本诗集嘅主题咧都系关于佢嘅离婚噶嘛，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吓？咁咧最近咧佢又出版咗一本咧即系比较齐全嘅中译本啦。是他的诗选集，叫做《重建伊甸园》。咁咧就我哋睇到更多面向佢啦，唔止系作为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两性斗争、两性关系中嘅佢，仲有作为母亲嘅佢，作为女儿嘅佢，作为咧比如话同黑人相对嘅白人嘅佢，即系佢嘅诸多种身份吓。咁所以我睇到一个更广阔嘅一个女诗人，所以就想再同大家介绍翻佢。 嗯，听个诗集名咧，应该啲诗冇上一次嗰本诗集咁腰心腰肺啊嘛，咁凄凉。 冇咁凄凉，但系都要心要肺。尤其佢关于佢嘅女儿，同埋佢关于佢爸爸嘅妈妈同女儿呢个永恒嘅一种，即系好纠结嘅关系啊！即系好难讲得清噶。爸爸同女儿啊，好似好啲嘅，但系佢同佢爸爸又有好多嘢要讲吓、啊。不如我哋先听一首咧，系关于咧佢第一次生孩子嘅一首诗，叫《吹牛的语言》。 吹牛的语言，沙朗·欧茨。我想在甩刀子中出人头地，我想要用我格外强壮而精确的手臂，我不挺的姿势，敏捷带电的肌肉，在人群中心有所作为。刀尖深深刺穿树皮，刀把缓慢而沉重地震动，像雄鸡。我想要传奇般地使用我出色的身体，某种英雄行为，某个美国式成就，由于我的非凡自我而超常脱俗，有吸引力和张力。我站在沙地旁边观看孩子们玩耍。我想要勇气，我想到火，瀑布的穿越，我怯懦而平安地到处拖着我的大肚皮。我的带有补铁药丸的黑粪便，我的巨乳渗出黏液，我的腿肿胀着，我的手肿胀着，我的脸肿胀着而且变黑，我的头发脱落着，我体内的性一次次被刺伤，可怕的痛苦像刀扎一样。我躺下了，我躺下了，出汗、颤抖，穿过血液、排泄物、水，慢慢地独自一人在圆圈中心。我经过新人出来，而他们提高了新人行动的自由，并嗨息那种血腥语言的新人自由，像赞美整个身体。我做了你们想要做的瓦尔特、惠特曼、艾伦、金斯伯格。我做了这件事，我和其他女人这种异常行为以及异常的英雄般的身体，这样生育，这样闪亮的动词，而且跟其他人一起，正把我骄傲的美国式自夸搁在这儿。 吹牛的语言就是美国女诗人沙朗·欧茨的作品。 我一边看的时候，一开始看前半段呢，你就会想到，咦，是一个女超人。正如我们一般人对这个即产妇的一种赞美啦，真的很伟大啦，女性的生产。但是她写写下呢，她写得很残酷，可以这样讲。她说她拖着她的大肚皮，她连她粪便都写出来，因为她吃了补铁的药丸，即粪便变黑。跟着呢，她的乳房呢就渗出啲，即还未有乳液产生黏液，即写得很具体，很自然主义。你觉得很恐怖，慢慢慢慢，如果我们继续用电影做比喻，就好像一个女超人，就慢慢变成了这个 进击的巨人咁样啊，即系一个女怪兽咁样。但系呢个女怪兽系点样嘅咧？佢系为咗即系生产啦吓，佢瞓低，跟住佢生个新人出嚟。其实佢呢度最后我哋听到佢系嗰个新人咧系两者，佢自己又变咗一个新人。佢好似佢话我经过新人出嚟嘅时候，即系话其实佢通过呢个生产，佢自己系获得一个新嘅身份。但系点解最后呢？我话佢入边有一种好辛酸嘅讽刺呢，就系佢个题目叫《吹牛的语言》咧，即系佢讲描述嗰一番，如果一个冇经历过生产嘅人，你都会觉得佢好似喺度吹牛咁样，系啊，即系好似哇，有冇咁夸张啊？即系写到自己好似成个哥斯拉咁，写到自己成个怪兽咁。但系我都即系接触过好多即系女性嘅朋友同我讲啦，即系会产生对自己身体厌恶嘅。即係懷孕同埋，即係唔係完全話冇愛就大曬嗰樣嘢，你又會有一刻你會質疑自己點解要咁樣嚇。咁最後呢，最後一段呢，佢就拖咗兩個呢，即係典型嘅即係雄性嘅美國私人嘅代表啦，阿維特曼 同埋艾倫金斯堡。係 啦，咁佢話嗱，我做嘅嘢係你哋想做嘅，但係你哋做唔到。點解話佢話係你哋想做呢？因為嗰兩個詩人呢都好想寫嗰種包羅萬有嘅詩，而且佢哋嘅詩係充滿生命力嘅。但是他说一个女诗人就通过自己去生产就做了那首诗出来。 直头做了个生命出来啊。 咁你说他到底是吹牛呢，但是他觉得是这个很自然的对于他来说。 是这首呢就是吹牛的语言。跟着下来我们要听独自拥有。 独自拥有给我的女儿沙朗勾池。我躺在海滩上，注视着你躺在海滩上，默想着你，以应对你将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刻。你辫子的嘴唇在阳光下肿胀，光滑得像贝壳内唇。你金色小点心般的皮肤，光滑有模糊的斑点，像小点心的表面。你乱麻般极多前结的头发。我一直爱你，而不是其他人，以一种不爱别人的方式爱你。你身体的每一条不同纹理构成上帝，如同你竖立在我内心一个封闭的世界里。假使从你的嘴唇中我曾学到别人嘴唇的爱，出自你当主角的涂胶水的睫毛，那别人睫毛的爱出自你闭上的颤抖的眼睛里那别人眼睛的爱，出自你身体里的那些身体，出自你的生活里的那些生活，又如何？今天我明白这是从你那儿学到的，去爱我并不拥有的东西。 呢一首呢， 我独自拥有嘅时候呢，我睇下嘅时候呢，就係、是、突然间恍然大悟嘅感觉，就係尤其最后嗰一句，佢话去爱我并不拥有的东西，即係佢话爱呢，呢个时候你会反思，我哋去爱一样嘢嘅时候，往往都係爱我哋拥有嘅嘢。啊，无论是一个物件啦，或者是你的一个事业啦，或者是甚至是你的爱人啦，都是一种拥有的关系。但是你去爱你的仔女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他将来一日是要离开你，他要独立的。他同他的女儿去海滩度玩，跟住小朋友嘛就坐喺度海滩度，佢望望下，其实我都有呢种感觉。有时你望望下，你会觉得，咦，其实佢系独立于我嘅，佢系慢慢会同你无关，会离开你。即系，但系你都仲要去爱佢，即系呢个先系奇妙啊！佢话去爱你唔拥有嘅嘢，但系其他嘢系唔可能系咁样嘅。其他你唔拥有嘅嘢，你好冇可能去爱佢嘅。 嗯，哇！呢句真系要做父母嘅先至会感觉到、啊。 呢个系一种觉悟啊，即系你要你要有觉悟，佢一定唔系属于你嘅。 你讲得好啊，觉悟，因为有啲父母系唔觉悟嘅，佢仲会觉得佢可以控制个小朋友啊。 其实最后受伤咪你自己咯， 系唔应该话小朋友啦，控制你个仔女。 仔女系啦，咁啊，我都系咁样嘅。刚刚有小朋友嘅时候，我都同我太太话：你唔好对佢有好多期望，你唔好期望佢爱翻你。唔系佢将来咧，佢真系假如佢真系唔爱你嘅时候，你会好受伤。我打定预防针， 一早同自己讲咗先。 系啊，应该咁样呢种系觉悟啦，同埋当然啦，呢、這个觉悟同时带有好大嘅其实讲伟大都系好伟大嘅。既然你都唔拥有佢，你仲去爱佢，咁系为咗咩呢？ 系好似首诗嘅诗名。独自拥有啊嘛，呢 其 实 最 后 系拥有嘅。 系跟住我哋要听感情。 感情咧，同埋跟住落嚟嗰首诗咧，其实系选自佢一本诗集，就叫《父亲》嘅诗集嘅。咁、啊、其实应该提早一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。不过我又觉得，如果喺父亲节嗰晚同大家分享呢几首诗，大家又可能会即系感情上承受唔到嗰种痛苦吓，因为咧佢就将佢父亲过身前一两个月开始。写得佢父亲过身之后啊，甚至一年之后等等，即系嗰个佢对父亲嘅思考。咁感情呢首咧就系写最关键嗰一刻啦，就系父亲即系停止呼吸嗰一刻嘅吓，大家听一听。 感情沙朗勾词，当实习生倾听停跳的心脏时，我盯着他，仿佛他或我疯了。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我弄不懂手势语，我无法知晓，顺着我父亲的遗体把睡衣推上去，对一个陌生人意味着什么？我的脸是湿的，我父亲的脸有点潮，由于他一生的汗水，辛苦劳作的最后一刻，我斜靠着墙，在角落，而他躺在床上，我俩都在做着什么？在房间的其他人都信基督教上帝，他们把我父亲叫做床上的躯壳。我是在那儿唯一一个知道他彻底走了，唯一一个在那儿对他的遗体说再见，那就是他曾经的全部。我抱住，紧紧抱住他的脚。我想到因纽特长老抱着死亡独木舟的船尾。我让他慢慢地出去，进入物质世界。我感觉到在我嘴唇下，他的嘴唇的干燥。我觉得甚至我目光的亲吻，怎样感动了他在枕上的头，就像在浅滩里，似乎自己移动的东西。我感觉到他头发的急流，穿过我的手指，像一条狼的墙壁移动了。地板、天花板旋转，仿佛我不是在走出房间，而是房间在我周围往后退。我真想留在他身边，骑在他肩上。当他们开车送他去要火化他的地方，看他平平安安地进入火中，抚摸他温暖的骨灰，并让温暖通过我的手指传到舌头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感觉到我丈夫的身体在我身上甜蜜地压碎我，像一件重物沉重地放在某个柔软的东西、某个水果上，拼命把我留到这世界。是的，眼泪涌出了，像果汁和水果里的糖，果皮变薄，破了，裂开了。在这个地球上有规律，我们依此而生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感情，沙朗勾词嘅作品 系啊，佢好细微啦。其实佢嘅特色就系啦，即系佢唔回避任何嘢啦。咁同埋咧，佢一开始嘅词任咧系从一个他者嘅角度。一个完全陌生人，即是一个医科的实习生，是帮他倾听 佢嘅父亲嘅心跳停息咗，并然后用个手势讲佢听，即系呢个陌生人咧系可能比个医生更加陌生嘅，因为佢之前完全唔理喻呢啲嘛。跟住佢继续讲紧其他人，因为唔系讲紧佢自己，佢其他人好多人咧系喺间屋入边啲人信上帝嘅就会觉得，哦，佢就会安慰佢啦，就话啊呢、這个只不过系佢留喺世界上嘅躯壳吓，咁佢嘅灵魂仲喺度嘅。但是呢他觉得不是，他说这个就是他全部，这个身体就是他全部。这种对死亡的认识呢是很坚毅，但是好即是都几残忍啦、即是你都不试图去说服自己、即是所谓灵魂还在这里这样东西。但是慢慢呢他又用他具体的行为呢去反驳自己，他拥抱他亲吻他的尸体的时候、他突然间感觉到他在流动。 嗯， 即系一个死物啊，重新复活嘅感觉吓、而且咧嗰、那个流动咧系先系通过水流，最后咧去火化嘅时候又进入火焰，即系好似佢一个人嘅元素咧翻到去成个地球嘅元素入边咁。而最后嘅结尾咧系好特别，同埋我都几震惊嘅，即系一个诗人可以咁样袒露自己，佢第二日咧系同佢丈夫做爱。点解其实呢个我可以理解嘅，点解呢，即係一个人受到死亡冲击嘅时候呢，佢好想通过一种好有生命力嘅嘢捉住自己，正如佢所讲，佢话正正係佢丈夫甜蜜咁样压碎佢先令佢留返喺呢个世界上。其实佢一直都好似好冷酷咁样面对佢父亲嘅死亡，好忍住，但实际上如果佢唔通过一种好有生命力嘅行动呢，佢係根本就已经係抵受唔住呢种死亡嘅压力，佢可能就会即係不能自拔喺呢个死亡入面。 咁、但係结果佢同佢丈夫嘅感情都係 呢个就冇得讲啊，好耐之后。咁佢嗰个比喻都好複雜嘅，好微妙。佢话佢丈夫係甜蜜咁压碎佢，就好似呢炸水果咁样，跟住咧佢嘅眼泪先至被挤咗出嚟，即系佢之前一直都冇喊，直到嗰个时候先喊咗，即系嗰种生与死啊、爱同埋呢个消失之间嗰种冲突，系最后先变成泪水出咗嚟。 感情啊，呢首叫做，跟住我哋要听《摆渡者》。 摆渡者，沙朗·欧茨。我父亲离世三年后，他重返工作，失业25年了。他非常高兴又被雇用，准时露面，不知疲倦的劳动者。他坐在船头，亲切的舵手，转身负重。他死了，但是能够垂直地跪着，面向前方，朝着彼岸。有人合上他的嘴，这样他看起来更舒适，而不是喝或大声叫唤。他的双眼张开，红膜下面黑色线条显示死亡。他很平静，他很高兴被雇用，他再次入行。他的新工作在我们之间是个笑话，而他爱跟我开玩笑。他保持一本正经，他等着裸体的象牙制的船头雕像，肋骨、乳头、嘴唇，一个枯瘦的高个儿男人。当我带来人们并把他们安放在船上，推开船送走他们时，我父亲用杆撑他们过河到对岸。我们不说话，他知道这不过是我想摆脱的人，他们使我觉得丑陋和害怕，我放在心里不说，不像你。他了解那劳作并热爱他。当我把某人丢船上时，他不回头看，他直接带他们去阴间，他想为我工作，直到我死为止。那时他知道，我将来到他身边，进入他的船，被带着渡河，然后伸出我宽大的手给他，帮他上岸。我们将像两个从未出生的人一样拥抱，赤裸裸地，没有呼吸。然后我们将拉上大地黑暗的毛毯，直抵我们的下巴，并一起休息，在工作日结束时。Thank you. 摆渡者沙朗欧慈的作品。 摆渡者一首很奇怪的诗，一开头已经都挺震惊你的。他说他爸爸即系离世三年之后重返工作，我会搓下只眼有冇睇错？ 系 咯，诶，点解咧？咁佢之前又话佢所有嘢都消失咗嘛，但系佢最后佢又觉得佢系冇消失。佢如果咁，你会想象啦。咁假如系有一个地狱嘅话，我哋嘅灵魂会喺度做乜嘢？咁佢嘅想象咧就指向一个最有趣嘅传说，就系、冥河咧有个摆渡者叫卡隆噶嘛， 系啊，撑船 系啦，撑船将啲过世嘅灵魂撑过呢个亡村啊嘛吓，过咗亡村咧又唔记得上一世嘅嘢啊嘛，咁佢冇直接写出嚟，但系实际上佢讲紧佢爸爸咧就失业咗25年之后咧，重新被雇佣咧系做呢个摆渡冥河摆渡嘅卡隆，咁啊几幽默嘅，一方面好幽默，一方面咧你又讲。即如果一个普通的诗人，你就会到此为止，觉得幽默同埋呢个想象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噶啦。但系呢、这个欧钱咧，佢嘅特色在于咧，佢永远有一种好深入嘅感情，佢就会去想象佢摆渡嘅系啲乜嘢人。 嗯， 咁当佢去到呢一个层面嘅时候咧，已经唔再系一个神话传说或者一个想象咁简单啦。佢话佢摆渡嗰啲系佢嘅女想摆脱嘅人。即系嗱，呢、這个一方面你可以理解为，你好讨厌嘅人，你真系你恨不得佢死咗，系。但系一方面又可以想象为呢、這个父爱，呢、這个欧钱咧仲期望紧一种父爱替佢抵挡， 系即系爸爸帮佢抵御啲怪兽啦， 系啦，或者系帮佢咧放下， 系 吓、啊，即系比如话有啲嘢系你喺你嘅情感，比如话佢前夫喺你的情感都摆脱不了嘅话，佢、都仲希望佢爸爸好似细个咁样，即系帮佢。摆脱呢啲嘢咁，就好似呢个摆渡者咁样，将佢送过亡村啦。其实唔一定系咒人哋去死嘅，即系就其实呢个亡村系佢自己嘅亡村咯。佢希望忘记一啲嘢，就交俾佢爸爸。 系哇，好难想象点解个诗人会谂到咁嘅画面， 佢会挖到咁深啊！即系比如话，我哋嘅亲人过世，我哋可能会写两首诗去纪念佢啦。佢唔只系纪念。佢简直系将即系呢个灵魂嘅方方面面，关于死亡方方面面都谂到咗。咁其实佢仲有好多咁样嘅诗，咁下一集咧，我哋仲会讲到即系佢对死亡嘅思考去到几咁深刻嘅地步。 咁我哋嘅下一集咧就继续咧就听沙朗欧慈嘅作品啦。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